好，上一集我叉叉你女讲完 C 三二我哋场嘅，咁今次 真量版 ，Yes Tiger，Fire，Fire， 拜拜。唔 系依家亦都听到嘅，因为今次好似系木板又嚟到，咁我都听其他节目咁讲到依间嘢吓，嗰节目会讲 C 三 out 你头嘅，其实即系讲下又系都打 call 咁样先，哦，又嗰啲嘢啊。 即係咁簡單講就係，如果大家行過 C 三嘅話，你肯定聽到佢哋啱啱類似我哋啱啱咁啊，啱我哋講嗰句嘢，嗰個口號嚟嘅，就喺個全場嘅中間偏左，如果你打嘅位置咧，就有個舞台，就騎咗個草，全場炒耳聲源，又講緊你個 Rubica， 你啊，全場任何地方賣 光管嘅 大閃光 是大閃嗰間公司啦，一間賣熒光棒嘅。 之前有嚟過嗰個啦。 公司上次嚟咧就係嚟純粹嚟賣嘅啫。係 啊， 純粹嚟賣。 播片播片播 播片嘅啫。今次咧就有個舞台，咁佢上邊就 DJ 播音樂，下邊就佢哋。 阿可薩大帝啦，係咯。 實際咁樣表演，唔係我睇係直情係實際表演家父。係 啊。 直情其實有啲 播住歌，跟住咩咯？ 有啲純粹樂態嚟嘅，但係佢真係教。 唔係，我都係直接講當係樂態嚟㗎啦。咁佢 簡單講佢三者嘅意思啊。頭先呢個樂態係指你咧首先要講埋第四樣打歌。有一日打 call 先，打 call 就是講緊你唱上台上唱歌演唱會啦，譬如下邊嗰時揈個榮光棒 做 response 咯， 嚇係啦，係呼應翻台上面 係啦，台上嘅動作啊節奏咁樣， 輕輕咁有啲動作去，有時比較激烈少少，大家會跳嘅。咁、但係 咁可能嗰個重 action 或者重位咁咪咯，即係可能啪一聲或者jump 或者耶嗰啲咪一齊跳咁樣。 最簡單咪 You Can Fly 咯。 啊，嗰啲啦，啊，系啊，系啊，系啊， 摸到摸到， 系啊，系啊， 即系有啲咁嘅动作啊嘛， 呢啲最基本 嘅，只系 ACG 咁，演唱会都有啲咁嘅嘢嘅， 有呢啲比较活dynamic啲嘅， 日本就尤其喜欢咁样玩啦，因为其实都系被点话参与感，你觉得同全世界 一齐，系咯， 好奇啊，几温馨下嘅，本来就咁样嘅，咁咧就去到奥塔系咩意思咧？奥塔就系讲紧超越咗应援级数嘅应援。即係點講啊？超越咗啱啱我哋講打波程度，係喐得好勁。 即係佢係一個一系列嘅動作，你對揈，即係你嘅身體一系列嘅身體動作。 你可以視為一個舞蹈的應援， 係啦， 直情係即係我覺得同你台上同你台上啲舞伴係冇分別嘅。 係啊，即係你可以喺度擺星爆氣流斬嘅，係冇問題嘅。 問題個問題就在於你冇叫過你咁做，冇人叫你咁。 其實最大問題係台下嘅空間有限。 同埋從空間有， 因為始終你係 大動作就會揈到佢啦， 拍住噶嘛。 除非你個 area 都係即係有一個比較大 area 俾你十幾廿個人喺度跳。 之後咪開始有啲咩都專用區咯。 係啊，即係你好似二月定係一月個台北個動漫展都係㗎，佢直情咪又係 DJ 場，跟住十幾廿個人喺度揈啊跳啊跳，啵啵啵啵嗰類。 畫個俾你，畫個區俾你，你自己玩包去。 即係除非咁樣，即係你最主要係地下 idol 場就會有咁嘅空間俾你玩啊嘛。 咁但係就一般 idol 就相對有係有俾你嘅，但係喺冇俾嘅地方有時都會咁樣玩。咁 咁就逐逐干擾到人。 我睇下咧，咁其實未必咩 負面 場合。適當的話係 OK 嘅，雖然有啲不請自來嘅感覺，這個不請自來的舞伴。咁你有時就係講緊，咁其實你嚟跳舞啊，定嚟聽歌嘅咧？ 係啊，即係變咗直接本末倒置咗咯。 係，咁到底你有冇尊重我個歌手嘅咧？即係你話你 即係變咗你嚟表演，唔係個歌手嚟表演咯喎。 即係我對同埋咁，其實對其他人嚟講，我嚟睇你定睇佢咧？你一下邊揈嚟揈去，即係你唔可以話唔中意唔好睇嘅喎。呢一個係因為你喺我視線入邊， 因為大家一齊嘅嘛，呢個 你喺我視線入邊揈嚟揈去，我點解唔睇你咧？啊，咁啦，一個問題啦嚇。咁家父係乜嘢啦？家父就係奧塔嘅一種，而 其中 出聲唔係最點講啊？最代表嘅其中一種啦。由你啊 ，Tiger 跟住咩？唔係，我唔記得你嚇。 Yes, Fire, Tiger, 咁啊，其實好多變種嘅，好多變種嘅， 即係基本咪 即係佢喺 嗌四下一組，即係一啱啱個音樂節奏。 即係佢喺個音樂空白位嘅時候，佢就會嗌即係佢就嗌咗依堆聲出嚟，跟住就係咁樣去表示佢嘅應援咯。即係 Tiger 最主要喺依個位啊嘛。 啊，咁當然聲音係佢唔止聲音嘅，就都有啲好 嗌啲多少少啊，耶耶。 喺日本，即 係點解會叫做家父？就係、是、耶就寫翻咗漢字嚟噶。咁胎格父啦，唔使講啦。咁有時會叫火父嘅，就因為後邊 fire 咯，係 啦。係啦，咁就都係同都係指緊呢一個流派嘅應援模式，因為佢啲動作其實都幾固定㗎嘅。我都識做，我睇住佢哋，我係知個動作係乜嘢嚟嘅。但是就老实讲， 唔系，其实唔系个个接受咯，即系咁讲，简单啲讲系嘛。 几揈下噶，老实讲，你冇足够空间系几大镬 噶。即系好容易，即系唔小心会。 因为佢有几个动作咧，系揸住支荧光棒向外斜噶，即系点讲咧？好似点讲咧？ 大车轮、 超人射唔系超人拉打去嗰啲动作，嗰啲变身动作系有只手揸住支嘢向外斜。理论上 打个圈咯，即系 接触 到右边或者左边成米嘅地方，系你会接触到嗰个位嘅， 即系有公益半定啦。 即系即系听众，其实你有上你有兴趣，即系上网睇片咧，你见到啲人咧系点样揈？佢即系只手系360咁，系咁向前向后啊，咁样揈之荧光棒。总之就系运用你，即系点讲，即系将你嘅身体嘅最 都会系 系啦，即系你个人同 埋 支荧光棒 系 用个最大嘅姿势去挥动。咁就依個就係講緊就係嗰、那個。 咁同台上舞伴嘅最大唔同就係第一，台上舞伴嘅動作係相同嘅，而且佢哋設計過係唔會用到隔離嘅理論上。但係台下你係預你企喺度睇嘅，或者坐喺度。 個舞台他媽的大啊！屌， 係唔可能有咁 夾過噶嘛？要彩排過噶嘛？大佬。 咁喺獅沙入邊咧，最大問題咧就反而唔係因為佢唔係問空間問題，因為佢有圍咗出嚟嘅。 系啊，嗰、那個空間 OK 嘅， 但都唔夠喎，其實 係。係唔多夠嘅，不過理論上淨係揈安全問題就冇問題嘅。啊，即係佢哋個空間係俾佢哋跳嘅，問題就係咧，咁、你咁大聲啲人就圍住睇下你咩事啦。 啊，當然 啦， 即係最吸引 係 啊。 雖然我記得最更加多嘅就係睇小組，我真係只能講，我知道會得罪人嘅，但係我真係只能用呢三個字，我真係睇到啲人我都係睇笑話咁睇。即係唔一定小丑， 好多好多人都係當咩噶啦，當翻怪獸去影去拍，跟住笑。 即係然後我咁講嘅就係乜嘢啦？嚟西洋契街啊，嗬，見到啲大媽舞喺度跳緊。 哦， 咁咪有人 係噶。其實如果你唔識嘅話，你唔識嘅話，其實 又嘈，有人又就係啦，喺度跳嚟跳去，咁咪望下發生咩事咯？就咁樣，係啊，就咁咁，我受害者就係海洋堂。 啊，當然啱， 就其實周圍佢都係噶啦，因為佢哋 但可能對正啊嘛，問題個面。 C 三嘅走廊係淨係護理走廊嘅啫，佢只有舞台嗰邊有遇過你有人圍觀。 啊，係啊，佢冇遇過真係即係嗰檔會真係咁犀利，吸咁多人過去停。 因為好簡單，佢哋本身就已經霸咗佢個攤位嘅， 即係佢出邊已經有小舞台嘅， 企喺度睇佢就已經係企緊喺走廊噶啦。 啊，即係冇啊。結果咪要之後咪要勞煩賣營工牌啲職員咪要幫手幫到 最多。要過嚟同佢講咧，呢度冇企。 係啊係啊 ，low 啲 你要摸就 move 咁樣， 因為佢把半條走廊啦，要摸就入翻個半條入邊。 係啊， 要摸你就 要再佢再唔喐手，即係我諗對面可能同投訴喎。 投訴咗啦，唔使摸啦，真 係。即係。 咁呢個就係家父嘅文化，佢話佢要應援呢個提乜啊？佢係為咗推廣呢個奧塔藝文化。咁當然佢實際行嘅，佢係被教嘅係家父。咁家父係奧塔藝 幾多度幾多種？ 咁就唔係全部嚟嘅，不過就 即係比較多人知啦，同埋即係普遍啲嘅。 啊，咁啦，咁樣呢樣嘢咧，其實咧就演唱會成日都撞到。之前都試過，就係講緊其實。點解會咁打 call？ 嘅根本原因就係、是、其實佢唔係咁打 call， 係咁你班家父。 係， 因為實在好危險。同埋老實講，我 激烈嘅打 call 行為咯， 即係如果係啲冇人識、冇人欣賞嘅大家偶像，唔好意思，我呢個係事實嚟嘅。 啊， 咁嚇大個主人，咁就好正常嘅，係普遍現象。是不是正常呢我就很難說，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的，所以他們通常都會讓他們、在下面跳，即他們其實我看下去就是自我滿足你、 是啊、 多於應援，很簡單、他是超越了這些，因為 DJ 打歌出播片，你上一首播放 Love Light、下一首播放阿媽、繼續打、再下一首播什麼都好、佢照打 call， 依然係咁熱情啊！點解？因為佢根本就唔 fucking care 上面唱緊乜嘢，佢俾個背景，俾個 BGM 你去跳去嗌啫嘛。即係我個人觀察， 係多係多於咩？咁你佢跳完之後得到滿足啊，乜乜嘢嘢咁樣，咁即係唔關應援事咯。 佢好多嗰啲都係打 call 打 call 歌嚟㗎啦，即係俗稱打 call 神曲啊嘛，即係你係最能夠帶氣氛嘅歌，即係其實。咁你呢啲歌就係方便你跳嘛，即係其實就唔會話太過在意個意識形態差別咯，即係我哋所謂嘅， 即係唔會即係唔會分浪漫，即係佢唔係即係意思就係佢唔係因為熱情而跳舞，係、為咗跳舞而跳舞， 純粹為咗嗨， 為咗自嗨係自嗨，重點係因為好啊，你為咗嗨咁即係等於你上面啱啱舞台， 即 係 變咗成 件 事，佢唔係喺 live 跳 disco 咯，其實。 你可以咁樣，唔係，我就想點解用大媽舞嚟形容就係，即係啲大媽唔係咁，真係咁中意啲紅歌啊，係佢哋只係食嗰啲紅歌， 玩首歌， 有首歌喺度俾佢哋跳下舞，去方便佢哋跳舞，即係咁樣調翻轉嚟講，對一個演唱者嚟講係一個，其實調翻轉一個侮辱嚟。我唔 fucking care 你唱乜嘢，總之你有啲嘢俾我帶下，做背景。 即係呢個變咗過龍嘅， 係對一個表演者嚟講係調翻轉，所以佢呢、這個家父又好，我睇下又好啦。喺日本就大部分情況下都係國家老師嚟嘅，即係唔禁你都係點話，都係啤你嘅。即係香港你好偶爾會見到嘅。 冇、但香港都好似開始多人講呢樣嘢，即係講呢啲咩？ 傳咗過嚟咯， 傳咗過嚟啦。 係我之前有幾次 都見到，即係唔單止係打 call， 即係做我睇矮呢樣嘢，係反我睇你嗰種態度。 一樣嘅啫嘛，你、 啊、 即係點解啲人翻安泰唔係呢個唔係 警 乜 警嗰啲？ 呢個唔係潮流嚟嘅，純粹因為有件嘢存在咁你 有 Andy 嘅嘛，即係有推嘅存在，有 Andy 存在啊嘛。 件嘢嘈到你，因為好簡單，大家如果去得多 event， 唔係 event， 去得多 live 啊，其實主要係 live， 你經常會望到尤其啲走廊位 啊，係啊係啊，會有人喺度大跳，跟住攞啲橙色。 唔係咁，佢肯行去走廊位都算啦。 知兩支添，4支、6支、8支、10支咁樣去。 因為最主要係講緊奧特利啊、家父都好咧，你香港嗰啲 live 嘅 event 其實都唔係話主流玩呢類嘢， 特別地禁止，但係都唔會特別地多人，亦都冇特別地影造成 影響。都唔係主流，都唔係主流嗰類，所以其實你變咗做咪除咗少數真係玩，即係去得好密好精嘅，咁佢哋會識呢樣嘢，都可能會玩下。咁但係大部分嘅聽眾其實都係愛嚟聽歌啫。 即老實講，就算喺日本去到，佢哋都係阻礙嘅情況多過助興。即你真係完全超越咗助興嘅程度。仲有香港冇嘅，香港未暫時未見過。日本係有啲直情係衝 Q 埋上台，好似有名、有專名詞啊，我唔記得乜嘢叫咩相噶。 搬走咗個人啊？ 咩啊？ 係咪搬走咗？ 上面唔係直情衝上台，佢 因為佢有欄杆啊嘛。跌罗汉式拱条仔弹咗上台。 哦好似都有见过。 系有名字、我唔记得叫乜嘢。 咁就仲大。 台湾嗰边有啊，香港就 有试过，日本都有试过。 香港就好似唔多。 香港冇，香港以我所知未试过，未发生过上台咁大镬嘅事。至大镬嗰次都系 打断 冲咗上台同最前嗰行嘅中间去跳，跟住俾人吊走咗。哇，大佬，我咁辛苦抢张飞，抢第一行翻嚟，你企我前面，我唔屌你有鬼啦， 系啦， 系咪咁话先？即系我个位可能随时系有咩 V I P 飞啊，又贵，甚至系炒翻嚟嘅。 系咯， 你无啦啦冲喺我前面，然后又跳嚟跳去，样嚟样，一样，我唔屌你有鬼嘅。 系咯， 即系同另一个好容易有适应嘅地方就系佢哋揸嘅，基本上都系橙色，明唔明白？ 大閃光， 橙色大閃， 最光最亮。 系啊，今次 C 三 IMAX， 我俾大閃光直接擊中啊！ 直擊物理， 物理同埋試過佢真係喺前面，佢突然間唱 top 啊，唱唔知唱 top 定嘅時候，突然間佢揈啲大閃光，哇！即係其實會場嘅燈光同埋你知大閃光，我係唔可以對住。 大閃光嘅閃嘅程度到乜嘢咧？一架黑掹掹，即係伸手不見五指嘅房，你開咗之後可以當緊急照明嘅程度。係 啊， 一支咁嘅熒光棒，其實嗰啲熒光棒原本係咁樣諗。最初嘅時候係咁樣，係開發高光度熒光棒，最初係開發都係咁樣做嘅。不過問題就係、維持得唔得耐。 即係我就我嘅立場係我唔係阻止你做一樣嘢，但係起碼你嗰個位唔係最前排，你唔好搞，你唔好搞到後面啲人啊！ 我覺得你好簡單啫，你要唔需要對人，佢哋就只能不存在。佢哋嘅存在本身就需要對人，呢、這個就冇辦法嘅。 咁 睇你引到佢啫。 係咁香港咧， 三分鐘引下你啊。 相對比，因為 真係好落力嘅嘛。 咁你講大閃，我順便講少少大閃啦。呢檔嘢係最出名嘅熒光棒啦，佢出嘅大閃光係一支有效一分半鐘到三分鐘，係一首歌都唔到嘅。即係所以有時佢哋要折兩次，要拆兩次嘅。光得好快， 準備換咯。 光得好強，亦都熄得好快，即係三分鐘就收工噶啦。從啲場客人差好遠嘅，但係都有個咁咧，冇任何熒光棒係光得過佢，甚至你手動嘅發光裝置都冇辦法光過佢。即係唔係熒光咁簡單嘅，佢已經係一個發光，佢個發光程度係好強嘅。咁而且仲有用，佢哋通常用嘅係 D 型大閃 D 正嘅。因為嗰支嘢係半圓形的，其實就係半圓啦。點解咧？因為預你兩支拍埋一齊用，一次就拆兩支，咁樣用嘅。咁支嘢就其實都幾貴嚇，百幾二百一一支，而且咧一用就兩支，一首歌要用兩次。如果你成首歌揈住嘅話，一次演唱會就唔知幾多錢噶啦，係其實幾大消費嚟嘅。咁亦都係，所以咁好大市場， 好賺啊！消費品， 所以間公司先咁樣去推廣呢個文化。就唔係，就係因為佢咁樣會呢個文化如果興起嘅話咧，佢真係 賣好多， 佢真係賺到笑。 係啊， 主要因為而家大家都知大家去 live 已經好少再用熒光棒，我知化學式的，通常都係一支黃劍收到嘅啦。 誒，依年頭 直接用電 化熒光棒嘅話係好唔環保嘛？ 一嚟唔環保啦，二嚟就係 唔係要唔到我要嘅顏色啊， 貴。眼又切換麻煩， 係啊， 仲有總之各樣唔方便。 因為依家又好衰噶，即係咧要咩唔同角色，唔同場合要唔同。 總之係以前咧， 唔同歌唔同角色。 一個歌手唱落底嘅話，你 solo 演唱會，你咪就係用嗰個歌手代表色嘅啫嘛。 搞掂咯，係啊。 但係而家講緊， 通常都係一 group 人噶嘛。 你一 group 人，每個人都有自己隻色。 啊，最簡單啦，水豚啦。 系啊，然后仲要 已经系最简单噶啦， 九个啫嘛。 然后仲要讲你中间可能你某啲歌要某啲颜色，仲要中间转换颜色。 咩啊？小鹿哈里逊啊 ？Yes， 咁样。 其实唔止好多歌啊，依家 好多歌啊，转色。 所以变成就系电子色个应对会比较强嗰啲嘅。咁 有啲有记忆啊嘛，可以随随便一揿就换啊嘛。 喺佢哋个市场应该系收缩紧嘅，咁佢哋要拓展翻。個市場佢哋就需要推廣呢個奧塔藝嘅文化，咁起碼佢都理直氣壯，佢寫落簡介，寫落公司簡介㗎，佢係要推廣奧塔藝文化，亦都你其實你都好難去駁佢嘅，因為重點係乜嘢咧？最後一個關鍵字壓界，其實啱啱 我哋提過好多唔少關於 壓 界嘅情況， 奧塔藝都唔係問題，打 call 更加唔係問題，重點係壓界。呃界咧就從來就唔關你乜嘢事嘅，你講句嘢都可以呃界嘅。 我話你就 總之煩咗我得㗎啦，係啦。 咩啊？即係我係警察，我話你呃界就呃界。 未到呃界警察就另一回事啦。即係我哋先講咗呃界，你先講呃界警察。 OK， 順序嚟嘅。咁啊，呃界係乜嘢？係其實即係揾緊啊嘛，搞搞震咯， 構成滋擾咯，簡單講。 用粵語嚟最簡單就係搞搞震、搞事、踩場。 嚇！ 心灰意冷。咁即係。你所以點解話啲人你台上邊或者主辦方位唔希望你跳家父或者唔希望你跳我得嗌嘅情況下而去做咁啊叫呃界咯，因為你踩場啊嘛，因為你阻住人哋啊嘛，因為你喺唔適當地方做唔適當嘅事啊嘛，咁 你永遠都係嘅，其實個重點就係呢句嘅啫，其實係 係啊，就係咁啦，變呢個就叫呃界啦。咁咧，但係問題就係呢四項嘢咧，好多人都混亂搞亂咗，尤其是喺出咗國之後，特別麻煩嘅。即係 自稱呃界啊！即係 出出國際， 係啊！搞呃界活動，好唔 即係你有心搞事啦，咁你講 係咪警察局？ 係， 我要報警。 係， 你好，係咪警察？ 有人要搞事喎。 你係 呃界嘅意思係搞事喎。 你喺啲比較敏感嘅地區搞呃界活動，我絕對 敏感啊！就話聽，我要喺度搞。有人話聽，我哋要集合一堆人搞快閃呃搞事活動。即係我變翻個中文就係我哋要搞搞事活動。 遊蕩啊！ 喂喂，要呃计呃个够。 喂，搞事系摆明搞事，添唔系咁简单啦已经。 咁你系要掟砖啊，定占领啊？ 系咯， 还是放火？ 佢话佢嗰个活动，我第一时听到，你一定系要搞占领。 系咯，即系死废青啊！跟住又， 即系我话你话你要搞家父活动 ，OK？ 即系最多就系引，即系引大妈之外，又引多团家父。 即系多团人 啫。即系嗰啲居民咧，应该都开始死心噶啦，下边咁嚣嘈，已经死咗心。 系啊，咁问题就系、是、 咁你話你教家父我就做啦，咁你教呃界？係 咯，即係 我勾穿我個頭。即係雖然我最正常合理的理解就係佢哋將呃界同家父或者學他藝撈亂咗咯。呢、這個才是 最合理的解釋的，即我相信他哋不是嚟搞事嘅，不純粹是他哋話想跳翻，因為 跳翻拍舞、 啊、老實講啦，呢啊雖然咧同呢個大媽組係同等地低俗，同等地阻住曬，同等地嘈、 啊。 不過你有你的自由，即等於大媽冇有大媽冇嘅自由，我哋冇辦法取代佢嘅。即、啊、只要佢唔好太嘈，嘈到人哋、 啊， 你唔好太阻路，阻到人哋，唔好打到人，安全問題。 你自嗨 咁，你要自嗨。 即係 我冇辦法阻你， 即係只要你唔係向呃界， 你冇 叫 我見到得 啦。即係你唔係向呃界程度講真，你打 call 打外卡嚟，我覺得冇問題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去到嗰個位嘅時候， 我覺得有問題啊。不過問題就係我冇辦法阻止你呢個，我唔係冇辦法，我係冇權力去阻止你。係 啊， 即係因為我哋就即係我哋依家呢個今次我哋講特登講一個專題，並唔係話同你講。我睇係錯，你唔好咁樣做。我哋冇宣揚一樣嘢，我哋最主要係講去演變成呃界嘅時候咧。 我嘅目的係唔該你搞清楚呢四樣嘢先。 搞清楚先， 係 第一個最緊要係你搞清楚呢四樣嘢先。 温老師先， 當然即係你加入相關群組之前，唔該搞清楚你加入一個咩活動。 啊、你係加入家父群組，唔係 加入 一個群組。 如果佢堅係諗住搞戰亂，你係加入一個政治運動，好卵大鑊。 爭好遠咯，真 係成件事錯曬啦。 咁好啦，頭先講 啱啱睇咗少少嘅呃界警察是什麼咧？即係 policeman 警察咧就點講咧？就喺AEC 之鄉入邊係通常有前面有一樣嘢多嘅嘢嘅， 乜 警察乜警察嘅， 主要 係 咯， 最開通常咧其實嗰個與其話警察，比較似憲兵，憲兵做嘅嘢。即係你某樣某樣嘢對 自行做衛兵，即係去咩啦？去糾察糾察。某种现象啦， 唔一定系同即系譬如佢呃界警察系讲紧乜嘢啦，话啲人系去呃界，即系但系通常呢个系贬义嚟嘅， 指人系呃界啦，嗰个啦， 系啦，呢个系贬义嚟， 指人系呃界啦， 通常系滥指，系话佢系滥指， 即系我系唔系都话你呃界啦，或者就算我可能 打 call 兴奋少少就话我呃界， 系啦， 即系咁。即系我跳，我跳得夸张啲，又话我 即系我企起，即系我企起身揈样嘢，你又话呃界， 呃界即系去做呃界，系一个过火个。 有时 event 下边大声嗌我爱你，咁又呃界。 系啦，即系呢个就另一边嘅过分嚟嘅。 系有啲挂 收窄咗嘅，系啦。 不过就就 太窄嘅呢个系。 咁另一种咧就系即系譬如东方警察咁样就调翻转，系唔系话唔系指控佢，系指控佢背离。咁啊，指控佢背离呢个东方 叛徒 系啦。咁啊，呢個其實妙斯林係一樣意思。 妙斯林同埋水豚嘅之間嘅戰爭啊嘛。 啊，唔係我覺得聽妙斯林同呢個愛光係不一樣嘅。 嚇， 呢個順便 戰爭永遠係唔會完結㗎。 嗱，愛光係包括水豚嘅意思。 呢個其中之一。不過妙斯林其實同呢、這個其實同呢個 Muse 警察係一樣意思嘅。不過純粹係因為食個妙斯嘅呢個妙斯呢個字，穆斯同呢個穆斯林嘅字去食咗個字嘅啫。其實如果係日本正常， 即係妙斯原教主義 Muse 警察。都係咁樣叫嘅，即係話你哋背叛 Muse 啊乜七七嗰啲，即係上次之前上海嗰單嘢就係、是、我相信係妙斯林搞出嚟嘅。就咁啊！ 你分水粉叛徒 係啦，咁樣咁就我諗家父相關我都覺得七七八八啦嚇。咁我趁有少少時間就俾我補翻少少，因為講師生的時候冇講到嘅就係 PLE 就師生之後一個禮拜嘅唔係禮拜日係好大鑊㗎，我爭少少禮拜日去咗 禮拜六， 唔係禮拜一。 系咪啊？ 年初四，因為禮拜日係年初三。 通常都係禮拜嘅 禮拜日或者星期六噶嘛。 係因為啱撞上新年咧，就褪咗日嘅。 褪咗一日星期日， 因為禮拜四都係公眾假期。 反正都係公眾假期就冇乜所謂啦嚇。咁就喺呢個。 通常年初三車口唔係 喺荔枝角嗰邊就搞 D2 啦， 喺 D2 嗰邊搞。咁就其實綜合活動同人活動一個 新嘅一個 唔係 CWLG 跟住 CWT 仲有動漫節嗰個叫咩啊？定咁記咗？ 電玩動漫節 啊？動漫節有邊個？我都唔記得，突然間唔好意思啊！即係咁，佢係應該係香港 個 CP 啊 CP 第五個仲有呢個秋祭，第呢、這個 好多噶。 佢唔係，我只係講佢，佢係排第五嘅。點解咧？因為佢大個秋祭。人數參與人數攤位方面都係大個抽仔嘅，所以佢抽仔應該要塞到排咗第六啦，已經係 咁啊，多咁我哋當然係樂見多嗰啲場啦嚇，咁樂咪多啲活動啦。咁問題就係你話香港土地問題好嚴重啦嚇，即係老實講啦，個主辦人成 Q 日同我提 Q 住土地問題，到底對土地問題有幾咁大怨念咧？ 咁你土地少，咁你入場嘅人多嗰時咪咩？ 揾唔到場，主要係我上一次我唔記得有冇提過呢間嘢咯？問題 其實總之香港要揾啲私人去同 點解唔喺九展搞？我好多人問過呢個問題，就係講緊九展拒絕再有任何新的title去加入個去租 因為租係場地外嗰個問題衍生出嚟嘅問題嘅。 表面原因就係要保持呢個活動多樣性。呢、這個好明顯係官方冠冕堂皇理由，真實原因就係你搞親同阿葉威都搞緊，都係麥基華。係 cosplay 嗰班影相嗰班阻街啊嘛。 啊咁， 嗰個唔係即係官方想你做嘅嘢嚟噶嘛？你自己去搞，跟住又俾人嘈阻住。 我提醒一下就唔係純粹 cosplay 嘅，其實好多人都係積地而坐啊，嗰啲嘢噶都麻煩，都係搞得麻煩嘅。咁啊， 即係其中一個 私德唔係攞曬成個場噶嘛，重點係。咁 佢就係攞中間個圓廣場啫嘛，但係圓形廣場外面嘅地方就攞俾人攞。 但我唔係要講私德，因為私德未搞，聽日先開。係，我未。 即係喺九展搞，即係我唔一定私德安其他。 所以點解要揾地方？但係香港其實除咗會展同埋香港展覽中心之外咧，其實係冇一個好少少嘅場可以，就係因為九展冇啦，冇咗九個九展。 你冇入機場㗎啦，我覺得應該。 你冇可能入機場㗎嘛。亦都冇可能係去到會展咁豪華噶嘛？ 會展 啊，香港展覽中心咧都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場。 青年咩咧？ 青年威劇場就太細，嗰個場好細。 上面即係你講樓上嗰個位。 青年劇場嗰邊係， 因為係公發展嘅嗰場係。 根據主辦嗰邊就話咧，佢如果佢揾唔到而家呢個場，可能要搬翻嗰邊嘅，要搞去威劇場，但係嗰個場又太細啦。 跟住觀塘有個 wave 又係細咯， 又 wave 嘅問題就兩樣嘢啦。第一就係size問題，第二就係其實嗰個採光係好差，中間黑麻麻，外面光層層。 咁你先 近窗係啊，工業大廈佢唔會諗呢啲嘢噶嘛。近窗位好 Q 光，中間位黑到光管唔夠用。咁呢個場就好少，好多添啊！因為佢畢竟係真係個展覽場地，預你搞活動， 預搞節活動啊嘛，各式各樣啦， 咁就個場光猛，地下整齊，隔離咧都其實都相關啊。其實嗰場係乜嘢咧？係啲搞文創嘢嘅，啲手作仔啊，啲首飾啊，仲有個咩電競主題吧，即係類似咁嘅嘢。其實係真係 幾～ 唔係，今次 D2 下係啊， 對 Wave 就算啦，就係喺個工廠 都有喎。D2 其實佢好似有啲食肆喺度添，中間好似 周圍都係食肆啊，有嘅。 或者即係你唔計工廠區嗰啲，你 唔止工廠，你好平，你可以行去工廠區。當然連廠 又或者呢個四小龍，即係對面嗰堆。 重點係呢個，我哋今次喺年初四，我都仲有大把地方揾食 啊，當然啦，唔係嗰度揾食。 你要平，仲有麥記你揀咁總之就係呢個場其實都 OK 嘅， 幾天 perfect 嘅場， 未到 perfect 嘅。咁仲有個少少問題就係佢原本就租兩個大場嘅，但係咧就個另一邊二期個大場咧就2018年開始唔租，咁臨時臨急就要將佢換租到其他個細場。點解講到咁 Q 逼咧？就係因為原本係大場嚟嘅，原本係同呢個一期差唔多大嘅大場嚟，相對較大啦嚇。咁問題香港你係揾到一個場係足夠容納兩個會場加埋嘅 size， 就變成一期嗰邊結積嘅逼下。咁但係so far 都 OK 嘅。根據嗱，因為我冇實測，根據呢個官方所形容咧，就係開場嘅人消化完之後，入場不超過半小時要排隊。再入場都不超過十分鐘， 這個、都 再入場不超過十分鐘，我眼見嘅。 佢即係順暢得嚟，又有翻啲人喺度。 啊，因為佢再入場都係要排隊嘅，但係就唔會排短，我哋短好多，佢哋優先入嘅。咁就腳個場都 OK 嘅，咁搞得比上一次好啲，因為上一次其實都幾瀨氣嚇。即係唔係要責怪佢？ 好似觀塘， 係觀塘對威嗰次， 係咯。唔係咁個場係難用嘅，你又 場難用係一回事，佢哋本身都我見佢哋不斷咁執衫，不斷咁執衫， 不斷執散執散執散。 其實幾樣嘢啦，第一即係佢 唔見咗對講機。第一佢後尾試下 佢就兩層噶嘛 ，Vivo 嗰陣時七八樓好似係仲要跟住仲要地下有 地下仲有一個 噶嘛， 地下仲有一層嘅。 係啊係啊， 其實嗰個係不過一樓嚟。 Vivo 好慘，斬咁樣斬開，斬開曬，完全隔絕嘅。如果你冇對講機嘅話， 咁你 D2 你都斬開咗兩嚿啦。 係 冇辦法，你冇一個大場，冇一個大場地，單一大場地好難。 唔係同埋 Vivo， 我覺得個問題係排隊，你一排隊就排出街。你變咗就左街 ，D2 都係嘅啫 ，D2 都係嘅啫。不過你年初四嗰頭咁咪冇乜所謂。 相對地咩咯，即係好彩啱年初四咯，叫做。 唔係好彩，佢冇得揀嘅，因為你要喺新年附近，你要唔該同屎粒撞。我上次講過啦嚇，佢唔係有心同屎粒撞嘅。 當然啦，即係拆開就越拆開就好嘅。 係要麼就係咁樣推個時間點樣好啲啦？你講其實嗰度近工業區嘅，如果你係翻工日子，喂唔係翻工日子，你係咩嘅話咧，其實都幾麻煩啦。同對威一場一樣嘅情況啫嘛。係 啊， 嗰度豪宅區嘅咩？ 你食條毛即係所以嘛，你上次對威嘅問題就係你食條毛啊，星期日。嘅工廠區 冇啊！你都要起碼去個 A B M 先有嘢食噶啦，最慘 啊！外邊嗰度得對面。 今次呢度多好多嘢食啊！ 多好多，多好多，就算年初四都多好多。 都話工廠區閂曬門都好，你都有咩咯？你都有後面四好。 上次我係不斷見佢出意外，跟住執生，出意外執生，勉勉強強令佢唔會出大禍。唔見咗個對講機，咁即時就用手機嘅對講機程式去頂住數先。即係我見佢都。其實都幾執生下噶啦，都執得幾生嘅上次，但 係 執得生執得好，梗係唔夠冇出事咁好噶啦。今次就其實 吸收經驗嗰檔 OK 嘅，其實今次有經驗之後做得唔錯，咁啊有望再變 搞好啲啊！ 係啊，咁但當然咧，佢冇 CP 咁樣有官方支持就辛苦啲嘅。咁就另一回事啦， 自己一個聽 係啦。咁而家佢哋都未夠經驗咯，仲。咁啊，睇佢哋。 好過好咩嘅，好過即係死沉死沉嘅，我覺得。 啊，就咁入邊詳細，我就唔講太詳細，又俾人憤噶啦。咁啊，有機會我啦，大家可以俾次機會佢哋啊。不過你要預咗任何時間入去都要排一排隊先，就咁簡單嘅啫。 啊，同埋好似佢個時間好似比較散啲啊。因為我唔知佢個時間 12點到七點。 啊，唔係，我意思係佢舉辦嗰個時期啊。 唔係啊。第一屆上年新年同司徒作， 哦 ，OK， 即係佢暫時都係嗰 兩次啫嘛，因為佢 因為我第一次去，我唔記得幾時已經 走咗數嗰個係東方 only 定南 only 啊嚇 嚇走咗數嗰個係南 only， 次次都係農曆新年噶嘛，好似即係呢兩次都係啦， 佢兩次都係啦，佢得兩 嚟嘅， 我就係唔記得咗， 呢次第 幾屆 啫，上次同今次 都係初幾，我真係諗佢攞農曆嘅話其實。 啊！冇特登啊，冇佢 應該係睇翻其他嗰啲同活動。 咩啊？唔係，佢係選擇呢個時間比較好，同埋亦都冇話到一定係下一次就一定下年新年，冇講明。 係啊，因為印象中就係話，因為新呢題嘢新嘅嘛，我都係當係試辦咁樣嘅形式去做。 啊， 即係我就所以就對佢幾時開就冇印象，反而你話施德康。即係固定嗰三個時間就係嗰三個時間。 我上次最記得就係同絲笠撞，絲笠就肯定係唔係冬天就夏天㗎啦，冬天嘅絲笠撞咁咪咩農曆 新 年、 聖誕同埋暑假咯，係咯，記得三個時間。 即係咁就自己冇回事啦，就當順便睇一睇啦。咁絲笠咧就睇下嘅絲笠有咩嘢要講啦。如果冇就純粹喺新聞嗰邊提兩句咁就算啦。咁啊呢度都差唔多啦。 到此完結。 咁好啦，咁就。 差唔多啦， 呢一次就係咁多啦嚇。 即係我 等到就嚟， 即係今次個。 其實 C 三係一陣，所以將佢掟埋過嚟呢邊。 即係三個星期冇出過 Otter Channel 嚟個超級增量版。 我哋超級增量嘅，我超級出啦，大佬。 我哋超級增 量，佢一口就出曬啦。 我哋超級增量版啊嘛，我哋由幾點講到而家 ？OK 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咁下一集再見，拜拜。